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乔四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拔阵图，如公全胜德，英叹古今无。这个刚才这几句诗给诸葛亮已然定型了。诸葛亮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确实是聪明才智智慧古今独一无二。但是呢，死了死了，咱们还得说，是吧？谁也不愿意说孔明归天，谁也不愿意说关二爷走麦城，但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它就有，您也得跟着流眼泪，其实替古人担忧。咱们就今天就得说这个卧龙归天。确实诸葛亮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劳累到病突发，什么事都得找缘由？就是因为东吴撤兵了。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时候划分天下大事，告诉刘备刘玄德，曹操不可打，必须联合东吴，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这是诸葛亮一生的外交政策。现在孙权、孙仲谋、陆逊、陆伯言一撤兵，等于诸葛亮这外交政策就绝了，绝了根了。所以诸葛亮受到这么沉重的打击，病就全都发出来了。其实人的身体的各种病，它也不是当时都有的，积攒在身上，它必须找个缘由才能突发。那么诸葛亮这一病呢，姜维、姜伯约给诸葛亮出主意，您为什么不起壤？其实啊，我也不明白啊，这个七星灯到底为什么能管事儿？据说刘伯温就管事儿了，诸葛亮就没管事儿。如果真管事儿的话，咱们甭上医院了，是吧？这个找个地儿咱们摆这七星灯啊，当中间弄一主命灯，在这一祷告，焚香祷告。其实是不可能的，就跟诸葛亮算这马前课似的。我们老伴儿一来就给我算这马前课，我说你别算了，这马前课一天好一天不好，一天好一天不好。我说诸葛亮这边也算，司马懿那边也算，那么到底谁好谁不好啊？其实是诸葛亮蒙人的啊，蒙当兵的呢，你也信。那么诸葛亮现在呢，他为什么要摆这七星灯？他也惦念多活，谁不想活着呀？那么诸葛亮白天仍然操劳军机， 到了晚上来到帐中，外边姜维姜伯约带着人保着，里边两个小书童儿陪着诸葛亮。诸葛亮焚香跪倒，祷告上苍，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主要七天他得主灯不灭，诸葛亮就能再活十二年。上回我算了，诸葛亮再活十二年也活不过司马懿啊，司马懿比他大两岁，您算算，司马懿73岁死的，72、73岁，那么诸葛亮呢54岁，再活十二年的66哈，66不死掉块肉也完了是吧，还得摆一回七星灯是吧。所以说呢，七天必须主灯不灭。没想到第六天出事了，为什么呀？司马懿没在那儿傻呆着，说司马懿能掐回算，诸葛亮能掐回算，咱们不迷信。那么司马懿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他看诸葛亮的动静，他也知道诸葛亮病了，病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因为那时候消息没现在灵通啊，要跟现在似的弄俩奸细在这里边叭叭叭一发微信，这边全知道了是吧，那时候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司马懿也能猜出来，司马懿就觉得诸葛亮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因为他问给他送金国素衣这使者了，问了说诸葛亮一天吃多少东西，米不过数升，上回我说了一升等于多少，咱们就打个比方，就咱们喝的矿泉水少半瓶啊，诸葛亮一天熄灯挂了水就来这么几瓶，三两瓶的矿泉水似的，搁点米粒儿，您想想他能活吗？而且一天这么操劳，所以司马懿也不放心。但是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摆七星灯摆到第六天了，这个不可能知道那么详细，他就把夏侯霸驾来了，你呀带着1000兵探探，如果说诸葛亮真病了没动静，他不出兵了，你回来赶紧禀报我。这样夏侯霸呢带着1000兵就奔诸葛亮大营来了，奔五丈原来了，正好赶上第六天。第二天如果主灯不灭，就能多活十二年了。诸葛亮正在这儿踏罡不抖，气喘吁吁了，一看这六天了主灯没灭，诸葛亮心中也高兴，刚才我说了谁不愿意活呀。突然间营外头一阵大乱，诸葛亮想让人出去打听打听，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魏延魏文成腾腾腾过来，他这气梁一扑，把这主灯扑灭了。姜维跟着也进来了，看见了，诸葛亮万也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手里举着宝剑正在踏罡不抖呢，突然间主灯被魏延扑灭了，一撒手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啊，人的命啊岂能攘也？诸葛亮也说出一句实话来，魏延可就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到诸葛亮面前，哎呀，不知丞相啊，说不出话来了。姜维姜伯约算宝剑边摁门框，苍啷啷宝剑出匣，举着宝剑就要把魏延砍了。诸葛亮用手一拦，伯约呀，命该如此，不怪文昌也。可能是外边司马懿想探探我的病体如何，派人前来打探。文昌啊，在，你马上把自己人马调动齐了，出去迎敌。遵命。魏延、魏文昌这才站起身形，走出帐外，集合自己手下的亲兵，出去了。夏侯霸指挥这1000兵，一看魏延、魏文昌胯下把掌中刀出来了，知道魏延的本事，现在西蜀第一大将，不敢打了，带着兵将磨头就跑。魏延指挥人马就追，一追追出20多里地去，然后魏延才回来。回来再见诸葛亮，就瞧诸葛亮正在吐血呢。您想想，自己唯一的一点希望，能活的希望破灭了，心里面能不难受吗？吐血了。丞相，夏侯霸人马已然撤了， 你呀，带领兵将看守好你的大营，因为魏延、魏文长在五丈原，离着司马懿大营最近，是他外边最大的一个营。魏延赶紧退到自己营中，调动人马保护自己大营。诸葛亮突然写了两个小童儿在这伺候着。姜维、姜伯约来到病榻前，丞相，您觉得怎么样了？诸葛亮知道自己不行了。伯约呀，姜维听到这儿，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我本来打算报效先帝，报效陛下，恢复中原，复兴汉室，哎，奈何天意不成啊！我将离开这人世，我将死也。姜维眼泪就下来了。丞相，您能好？哎，不要大言欺人呐，伯约，我这一生把我的经验写成书，写了24篇书，一共是104,112个字，10万字不多哈，现在一来就100多万、200多万的。诸葛亮把着自己的一生的经验写了这么多字，104,112个字。那么这书里说的是什么呢？有8务7解6恐5惧之法。我遍观所有的战将，没有人能继承我的办法，只有你能够继承我志，将此书传给你。姜维听明白了。伯约呀，我研究出连读法，一弩能发出10师，师长8寸，我留着有图本，我还没用过，我死之后你要按照图本去制造，可以射杀敌人。姜维、姜伯约流着眼泪跪在地上，不敢仰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丞相，我记住了。伯约，蜀中各地所有的道路，我诸葛亮都不担心，只担心阴平小路。阴平小路很艰险，早晚要出师，你一定要把守好阴平。丞相放心。此时姜伯约的心情也是十分难过。那么诸葛亮嘱咐姜伯约这3件事，咱们先说头一件事，说我写了24篇，一共是10万多字。那么这里边包括什么呢？有8务7解6恐5惧。有人说这是诸葛亮的兵书战策，可以跟兵书战策划一等号，是诸葛亮他用兵之道写的兵书战策。那么你要变观历史，要解释这几样，说什么叫8务，什么叫7解，什么叫6恐，什么叫5惧，那是治国之道，治军之道。所以这件事就很矛盾了。那么到现在呢，也查不出来，因为已然失传了。你要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几个东西那是训诫属下的办法。那到底是兵书战策呢，还是训诫属下，就不好说了。再说诸葛亮掌握西蜀大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连皇上都得管他叫相父。他可以训教下级，那么姜维、姜伯约能有这权利吗？所以说你研究来研究去，就这几样，现在已然失传了。到底是兵书战策，还是训诫下级，还是治国之道，不好说。连读法好说啊，射出去1弩10发，10长8寸，有图。最后嘱咐这一样，说你要注意阴平小路。阴平在什么地方？你要现在查有阴平古道，在阴平郡，在甘肃陇南这个地方呢，叫红一坝。 现在还有这么一小学呢，据说这小学相当不错，可那个时候非常难。他这山岭高的呀，在西北坡这儿，还有南坡这儿，有一边河缓，一边十分陡，悬崖峭壁。诸葛亮不是没有先见之明，嘱咐姜维、姜伯约：“你一定要注意阴平小路。”最后，邓艾偷渡阴平，到了游江关。游江关的战将归降了，夫人殉国了，还是出在阴平小路上。那么，邓艾偷渡阴平怎么偷的？您往后听，啊，果山滚下。没法走这道，当兵的把簪子裹在身上往下唰扔轱辘。诸葛亮现在就嘱咐姜维：“你一定注意阴平小路。”所以诸葛亮他有先见之明，他把地理也研究透彻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如果说掌兵权的人没有这几下，那您这兵权就甭掌了。姜维一一记在心中，诸葛亮强打精神，伯约呀，你把马岱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姜维出去，马岱进来了，马岱流着眼泪跪倒在诸葛亮的床榻前，拜见丞相。马岱呀，你扶儿过来，把耳朵往前一递，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两个小书童儿都听不见。然后又嘱咐马岱：“你一定按照我的话办，我死了之后你依计而行。”那就授予他秘计了。马岱也是哭拜受命：“你去吧，把杨仪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马岱出去了，杨仪进来了，跪倒在丞相病榻前。诸葛亮有打枕头边这一伸手，掏出了一个锦囊，颤巍巍地递给杨仪：“我给你锦囊，这里边秘籍一条，你要记住，我死之后魏燕必反。”啊，我明白。杨仪呀，你足智多谋，我就嘱咐你，待魏燕反的时候，临阵。你把这锦囊打开看这妙计，那当时就会有斩魏延之人。丞相，我记下了。诸葛亮昏倒了。杨仪出去之后，诸葛亮稍微明白点，马上嘱咐小书童儿，让行军主簿赶紧写奏折，奏明当今万岁后主阿斗刘禅。诸葛亮已然病入膏肓了。那么诸葛亮传话给这三个人，杨仪是锦囊妙计，告诉他魏延反，你临阵打开锦囊，到时候必有斩魏延之人。告诉马岱如此怎般怎般如此，你一定等我死后之后一计而行。而嘱咐姜维、姜伯约：“你看我的写的这24篇，连弩你可以造之，将来可以射杀敌人。”那么姜维好说，后来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魏延反，马岱斩，是吧？《三国演义》不能留书扣，都是明的，啊。那么诸葛亮肯定教给他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不便明言了。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告诉杨仪？这件事就复杂了。这杨仪是干嘛的？这杨仪啊，原来在荆州，后来保了关羽，关羽把他送到四川，刘备非常赏识他，让他当了尚书，但是他跟刘巴不和，然后呢又把他调到洪都当太守。杨仪十分聪明，确实辅佐诸葛亮，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他随军前往，跟着诸葛亮北伐。那么诸葛亮知道不知道杨仪这人？虽然说《三国演义》没写，但是咱们分析。所以《三国演义》难说就难说到这儿了，你得琢磨他。 葛亮明明知道杨仪是什么人，明明知道魏延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告诉杨仪魏延必反，将来有斩魏延之人？咱们就得追溯历史了。诸葛亮哪儿的人？襄阳。当然他原来是山东琅琊的，后来因为他父亲死了，跟着他叔父诸葛玄来投刘表，在襄阳长大的，带着他三弟诸葛均，他大哥诸葛瑾投奔东吴，保了孙权了。那么诸葛亮的心中永远有一种不说偏向吧，也有点的意思。后来他死了之后是蒋琬，蒋琬死了之后是费祎，这些人都是襄阳人。他明明知道杨仪这人，后来诸葛亮死了之后，后主刘禅按照诸葛亮的遗嘱掌握朝廷大权，继承诸葛亮的权力，谁？蒋琬、蒋公衍。而杨仪呢就在蒋琬之下，这杨仪不痛快，杨仪就嘚吧，满世锦刀了，为什么他在我上边我不行？不但如此的诽谤朝廷，后来把朝廷激怒了，杨仪就这样死了。那么诸葛亮知道不知道杨仪这人，而且知道杨仪跟魏延、魏文长的矛盾是十分深的，两个人甚至见面都不说话，你敌视我，我敌视你。诸葛亮明明知道魏延、魏文长是西蜀投袁战将，我记得前边我说过，说魏延反马岱斩，这是罗贯中先生编的。其实呢，魏延、魏文长归降刘备的时候，罗贯中先生就埋了笔了。诸葛亮用手一指，轰出去，你背后有反骨，看见这儿了。那诸葛亮脑眼光能拐弯啊，就给埋下笔了。就说诸葛亮不待见魏延，其实呢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儿。那你要看三国，看三国志，看三国的历史，刘备、刘玄德很重视魏延。刘备得了荆州，得了西川之后，然后得了汉中，汉中太守是谁？汉中太守是魏延。魏延在汉中当太守多少年，独当一面，谁也不敢惹，一党曹魏。后来刘备、刘玄德死了之后，诸葛亮掌权了，其实诸葛亮对待魏延比刘备对待魏延还好。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间